另外，东南五环大洋房桥的内环方向，北四环建祥桥由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商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娱乐 七十二变， 晚来房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比、英明、周飞，上台鞠躬。 Show time！ 男子偷玩具后悔，原地等失主三小时，并主动向警方投案自首。咱们到酒吧里听听大伙儿怎么聊。偷就不对。 偷当然不对了， 偷完了后悔了，原地又等失主，这个表现呢，我倒觉得还是可以圈点的吧。 嗯， 起码他有投案自首的意识了。 自己做事自己担啊，有些人偷完了以后也后悔了，把东西往那儿一扔走了。 首先说啊，这事儿我知道啊。 嗯， 这是什么呀？就有， 我以为这事儿你支持呢。 哦，不是不是，有一人啊，这车呢停在路边，他忘记关那车窗了。 哎呦， 这个人呢打这路边过，哎。你看， 容易刺激到。 对呀、啊，发现里 边摆着9200块钱， 还有一块名表， 呀、啊， 10000多块钱的名表。 这车里放那么多好东西、啊， 这个车主是有意搁这的。 我觉得也是钓鱼吧。 哎，没有，他可能是钓鱼去了，所以呢把东西就落在这儿了。这位呢就把这点东西捡起来了，前后加在一起20000多块钱。 哎 呀，20000多块钱，这个估计烫手了。 嗯， 第一。他肯定不是经常偷，哎，但是这个君子求财取之有道，谁看见钱他都爱。但是呢，他把这东西真拿出来之后呢，他又觉着心神不定的，所以呢，就是内心呀，就是斗争啊。 你有这种时候吗？ 没有， 因为他没有这个机会。 对，一下拿这么多钱，你赶不上。 不是我的意思，你有没有做了坏事，然后又有点后悔？我就这人性啊，我呸，我却没有勇气告发我自己。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小花，以后你少看那个电视剧，好不好？ 后来，小猪又过了3年，还是禁不住良心的拷问呐。 嗯， 这说明什么？小猪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有一颗善良的心， 没有坏到根上。 对， 可以挽救，可以帮助，可以争取这个同志。当然了，这个小偷可能跟你的那个思路啊，过程是相似的，有过贪念，有过狠心，但是事后呢，也后悔。也内疚也愧对吧，好在将到来的财物都悉数的归还。而且人家小偷做到一点什么呢？小偷返回到案发现场苦等了3个小时，就为了等这个失主过来。而且我要跟你说一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哪儿学的这么个文词啊？ 其实我就劝小柱，很简单，我就说小柱啊，其实人做了什么都已经做了，人在做天在看。 对，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你，只不过在等你。 这真的是 在给你机会， 回头就是岸。你要是等上了5年级还不说、 嗯、我就小学没毕业就进深山打兔子。 你想想5年级你要再不说啊， 你就得等到6年级再说了。 哦，又耽误1年啊。 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大妈直接把小区完全封锁上了，周末才开放。咱们听听小区里的街坊们怎么说。 我这一天到晚就好个运动，还给我锁上了。这 给你锁上了 啊，把我那篮球框给 锁脚了。 哎呀，篮球框给锁上了。 啊？ 哎，不对啊。 嗯？ 那篮球框不是个人的吧？ 不是啊。 那不公共体育场吗？ 哎呦喂，咱小区那大妈嫌闹， 先吵先扰民。 你干嘛了？ 你我打篮球来的呀，你看我这么高的个儿。 你打篮球打篮球吧，你干嘛老吵人呢？ 我打篮球也就是球撞地的声音。 不，还有呢。 然后骂骂咧咧。 对，打好了就 不 高兴。 我没骂过。 摔咧子是不是？ 没有，我没输过球，怎么会摔咧子呢？ 呵，您没输过球啊？ 就是你们俩锁的这块吧？ 没有，我就觉得你一定干什么了。 我就是打篮球来的。 仅是打篮球？ 你打篮球一定滋哇乱叫吗？ 顺带有没有什么不合法的事儿？ 嗨， 哎呦， 你们俩算了，还是把我绑起来吧。 你别看我这么说了半天你，但实际上我是站你这边的。 是吗？一点也没听出来、 啊。没听出来啊？ 没有， 连我都没听出来 啊。 我觉得周飞打球，就算闹，能闹到哪儿去啊？鞋飞了，嗷一声，篮球投不中。 我投的都是空刷，你听不到声音。是这什么叫空刷吗？ 就是不挨那个篮网，进去了。 不是哪儿也不挨哪儿，那叫三不沾。 嗯， 那什么叫空刷呀？ 空刷就你，对，你刚才说对了。 哦， 你说那玩意儿有什么可闹的呀？其实跟我们打球的人没关系。你说我们长两米二三容易吗？ 不容易， 是不是啊？ 对， 这身材不打篮球，让我们干嘛去呀？ 两米二三，你够得着自己的头顶吗？ 我能够着你头顶。 昨天说咱们这个小区，说新不新，说旧不旧。小区院里边呢，地儿都那么的有限。好不容易开辟出这么一个公共的运动场所呢，确实离个别楼啊 近了点， 近了点，完有点声呢，再住着老年人，再嫌吵，所以人家烦，给锁上了。当然了，这里边还有点个人色彩，人家呢赞成运动，讨厌是某人，所以呢、就等于矛头直指。 是不是你平时还干了别的事情，让人家给记怀在心了？ 我就是比别人长得高一些，两米二三嘛。 嗯， 咱们排除一下， 他就是嫌我长得比他们家儿子高。 你也没得可说了。 哎，你也别再强调你这两米二三了， 是吧？ 好不好？这两米减去20公分，再减去30公分，你也没多高，知道吧？ 自打你不打篮球了以后，这个健身场所你知道用作什么了吗？ 我知道，他们闲聊打牌去了。 是啊。他们闲聊打牌那声，我听着可不比你那声。 说的是呢。好，俩人在那下棋，哎，旁边围了5人在那看， 太夸张了。 我觉得这些大爷大妈应该检讨一下自己，这么多闲着没事干的大爷大妈， 就不让我打球。 哎，我听说大爷大妈也有理，他们说了，这工作日的时候没人打球，周末的时候呢，我不锁着，让你们打，但工作日的时候呢。你们也不打球，我们在这聊聊天。 不打球啊，人家周飞没工作。 我的工作就是打球。 就这种工作怎么算呢？ 体育场那么不让我进，我只能在这儿打。 你说的是那种固定工作的，朝九晚五、 啊、 那像周飞这样的，甚至是我这样的，那你把这个球场锁了算怎么回事？那天我去打球，就我这个2米24的、我这不打篮球我闲得慌难受。 我还是大妈呀，我就不锁那篮球框了，我把这体育场锁上，让你们俩先清醒。2米23，2米24，那得什么样啊？那真真正正你们俩就比我就矮半头了。你那得什么个儿啊？啊，我也痛快痛快嘴巴。 你 干嘛呀？这是 不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妈太自私了。然后许他们闲聊打牌，不许咱们打球啊。 小飞，你可不知道小花背后说人这些叔叔阿姨坏话的， 是吧？ 啊，他说人家呀，干嘛呀，一到公交上你们都是林黛玉了，怎么一到球场你们都成方世玉了。这是小花老话里话外挤兑这些、说那些 不是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怎么上公交汽车的时候里面有没有就为了那一个座各种 有啊， 戏精 上来就是小伙子，你看我 腿不好 啊，你看我这个岁数你还坐那儿好意思吗？ 等到那个晚上广场舞上，你看还有他跳的那个欢实啊，而且呢广场舞这个音乐扰民说了多少次就是不听 啊，关键他也没有音乐感啊。这个 大妈你敢惹吗？现在把球场给封了，找他们抗议去， 拉横幅啊。 小柱你最高站第一个，你嗓门最大。 我还留着我这个儿给我们家够香顺的啊。 因为小柱他就是没打算帮咱们，他是站在老太太那群呢。 这不是软弱， 我跟你说吧、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了，在里边跳舞呢。 我跳广场舞、 对、就是你， 我 就是你， 我个 怪不得 呢、对， 联姻了吧？ 好， 广场舞，然后改二人转，哎呀，那脑袋晃的， 赶紧讨好献媚，丈母娘丈母娘的一声声的叫。 干啥？我猪八戒啊，我撞天婚去了。 那你干嘛去了？ 搞好关系。 三个妹妹都很乖 吧？我告诉你。扬手不打笑脸人，跟叔叔阿姨搞好关系，人家一关系这么熟这么好，不好意思了，把那锁呢就给摘下来了。 摘了吗？ 没摘。 不得了吗？ 这不是立竿见影的事儿，不得先互相熟悉，互相多交流吗？ 等你结了婚是吗？那你还得跟你媳妇管啊。回头那个锁就是你天天去挂了。 哎呀，没想到咱们这儿出了内奸了，胳膊肘往外拐啊。 对， 当女婿比当球员好哈。 哎呦呵，您俩这阴阳怪气， 我怎么听着小哥有点醋劲儿啊？ 那醋海生波、 啊、是不是 酸姜分了？ 是不是？ 我是恨铁不成钢。 哎呦呦呦呦， 孟虎成龙。 我跟你说，你站哪头呢？这是篮球场不是？ 是。 打球对身体好不好？ 好。 咱们有没有很过分的影响到他人的休息？ 当然没有。 所以咱们占理呀、啊。 那是。 凭什么周末开放，工作日不能打球？你说。 我说什么？我说， 关键就咱俩人 站哪头，你好好掂量掂量啊。那怎么着？要么怎么着？我出个主意，咱们再挂上一锁。他们不是平时到那儿聊天吗？咱们也给他锁上。 他就是不让咱打球，把框锁上了。但咱这块地儿没门，咱不能再给他立四面墙啊。 咱啊，把大妈他们家门锁上，让他出不来。 非法拘禁，你知道什么罪过吗？ 你去啊。 哦。去你的吧。 河南郑州一个小区，几位大妈还真是为了健身不扰民，就把篮球场的篮筐上了锁。可是这个健身场所呢，倒成了大爷大妈闲聊打牌的地方。大妈说了，平时呢影响休息，所以呢周末才开放。可是街坊们不干了，你们晚上跳广场舞跳十点多，放歌也就算了，还一边跳一边唱，那么你又是怎么来理解影响休息这四个字呢？ 影响他休息 吗？他知道他。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大街酒吧里。哎，你们都当过伴郎吧？ 没有 没有 啊。你们俩都没当过伴郎。小猪你当过？ 我当过。 你忘了你上回从那台上追下去， 那是狮子滚绣球。 哎呦， 表演了个节目。 那狮子跟那绣球我都没来，跟来一滚是吧？ 不是，我们就当狮子滚绣球那么看。 你为什么要翻下去呢？ 他不是诚心的。 空翻。 哎，不是我伴郎，我就非得想当伴郎，让他给我退下去了。 不是，他是伴郎，然后呢个小呢，所以在最边上，最后也不是怎么跳个什么舞啊，挤吧挤吧就把他挤下去了。 因为有一排伴郎，他站在最边上。 啊、对， 没挂住。 哎， 小柱，你不是挺愿意当伴郎的吗？但是你更爱当新郎，就是当不上。 当几回伴郎？ 就是伴郎当的，当不上新郎了。 三四次得有吧。 不是说不能超过多少次吗？ 三回，当过伴郎，当三回就嫁不出去了。 那是伴娘 啊， 对对，一个意思。 其实有些人啊， 男的还好，男的 有些男的想爱当伴郎。 最关键的问题是不随份子还挣钱， 挣不挣钱搁一边。哎，不，这个你这一看你就没那个没经验。我跟你说啊，我虽然说也没当过伴郎啊，但是我天天跟这个婚礼圈里边混。嗯 啊，怎么着？婚庆演奏， 给人当花童去？ 那倒没有。这伴郎啊，他有的是关系在那儿，还是要给份子钱的。 嗯， 差不多点就行，不用给太多，因为关系很好才能当这伴郎。 对。 然后呢，他又能喝酒， 所以要找那些好喝酒。 对，找好喝酒的人去喝。再有一个啊，伴郎都是没结婚的吧？ 对。 哎，伴娘可也没结婚啊，这伴娘可都漂亮着呢。 所以你的意思是，伴郎趁此机会？ 对。 先到先得， 一对一对的从那边先走过来， 还得拉着手， 哎， 好多甜蜜。 对 啊，私下来一留微信。 你想啊，头哎，就算这俩人头天还不认识呢，彩排的时候不得都说两句？ 哎呦，你别说，小柱就算不彩排他也得认识去。 嗯， 得跟人介绍啊，我、 嗯、 我是伴郎，嘿，就是刚才滚下去那个。我呀， 来、哎、你看我上次滚下去那个，大上次也是我滚下去的。 我 一共就三次，一共 招人带， 一共就三次吧。 你老站边上，因为你个小。当然了，这个伴郎其实按中国习俗来说呢，还是有一些任务的，比如说压床小挨揍。 压床小挨揍， 不是得到新房里去压床吗？ 压床，我告诉你，那可不能是伴郎，那得是小孩儿。 也有伴郎的，真的，就挨床边坐一下就行。 对。 关键是你得替新郎，有时候比如说 入洞房， 美啊你， 有时候伴娘难为这个新郎啊什么的，你伴郎也得去说好话呀， 哦、明白了。比如说那个接亲的时候， 哎，对， 哎，这个这边得那什么， 那个女方那边有挡门的， 对对对，穿腰子， 男方这边得把这门打开呀、 啊，哎，对， 哎， 我就来个去你的吧，哈、啊，门开了， 然后鞋藏起来，你找的时候你得帮上新郎找啊， 等会儿穿我这只 新娘的鞋， 戒指忘带，甭管我这 有， 我这顶着， 全都自带是吧？ 嗯， 对， 关键你还不能太帅气了，所以我觉得小柱当伴郎特别合适，他不抢风头， 不。 不是 小猪就必须得当主持人， 话熟 话密啊， 话糙理不糙。 哎呦，我净来这得罪人的活、啊、是吧， 这个婚礼上面要是话糙可就没法看了。 对，我提醒小猪不能这样。 哎呦， 你也比较绅士礼貌，比如说开车谁开呀，新郎不能开车吧，那不得伴郎开、 对， 放炮伴郎放，服务那不得伴郎服务， 打扫卫生的， 敬酒 哎，新郎敬酒啊，伴郎也叫挡酒， 端酒是吧？ 哎， 对，这个伴郎啊，其实应该是挡酒的。 对， 哎，这个伴娘端酒、端糖、端烟， 收红包。 哎，一般来说弄个三四个伴郎，这都是 合情合理、 很正常的。哎， 更何况现在这个伴郎伴娘还得组团表演节目呢， 是吗？ 你不得策划点什么呀？ 滚鸡蛋。 不是说玩游戏当然伴郎还得调节气氛去呢、 哦、 对吧， 嗯嗯嗯， 我是说现在有些才艺表演 哦， 比如有个新婚现场突然间唱歌跳舞， 唱鼠来宝、 嗯、 哎啊、 嗯、 跳舞有器乐演奏完、 哦、 诗朗诵、 嗯、 这反正是都是自己的节目吧，自娱自乐，烘托这个热烈气氛， 现在小柱就可以了呀， 嗯， 他有他的特长啊， 嗯， 喜欢打快板， 从台 上 热爱的， 对， 打快板， 对，打快板， 从台 上 热爱的， 狮子滚绣球，珍珠倒卷帘， 一二三四五， 金木水火土， 奥特戏板变， 还得抓八土， 你看多熟人家小猪这套， 嗯， 哎 呀，但是小猪你特别适合那种多伴郎结婚阵仗， 还是这边那个是吗？ 小猪你别老觉得自己当伴郎好像委屈你了，人家好多小伙子想当伴郎当不上啊， 哎呦喂，谁来啊，谁替我来， 你先别问，不是结婚了就是长太帅，要么就是 我就因为长太帅没人找我去当伴郎， 哎， 要么就是不抽烟，要么不喝酒， 我就 不 抽烟不喝酒，所以他们都选我去让我去当新郎， 哎呦， 结果呢 净做梦了， 你说你净结婚，我怎么一个请柬没收到， 怕你破费呀、啊、 这你们俩这交情他能给你钱吗， 知道你也不给钱就不请你， 我也知道你结不了婚，我也不给你送去， 哎呦， 你看你， 哎呀，小花你就得罪人吧，把我也得罪了，把周飞也得罪了，王大磊都躲开你了， 王大磊多想当伴郎，你先说说是不是， 王大磊这体型 没有他合适的礼服啊， 对呀、啊、太耀眼了， 你这有点挖苦人了， 不，关键是你往那一站谁还看新郎， 人家大磊说了，那285斤的小伙子都能减100斤，我怎么就不行，你看广州27岁的舒先生今年3月体重是285斤，出门吃饭点4人餐的话他能吃3份半，因为太胖朋友从不邀请他做伴郎，他也不敢骑共享单车，怕把单车压坏了，后来因为朋友的婚礼不让他当伴郎，由刺激引发了一次痛风，于是他决定减肥。 这刺激引起痛风来了、啊、我的个天、啊、 我觉得刺激完了以后他肯定去吃了，吃海鲜喝啤酒去了， 首先说啊，通过这个刺激引发了他身体健康状况的问题，一下警醒了这个小伙子。 嗯， 其实刺激跟痛风没关系，他是这么说，痛风就是身体的代谢出现问题了， 哎、 跟吃什么喝什么和自己刺激不刺激没有那么主观的原因。 人家就是借题发挥，要强了， 对 不 对？ 每周运动5天节食，131天之后，他瘦了92斤。 嚯！ 现在大家都抢着让他当伴郎， 哎，还忙着当新郎啊，哎呦，那还得再减点， 你看王大磊看了这个以后感动的简直是热泪盈眶，觉得特别励志，他说我也要做这样的小伙子， 然后买票去了广州， 王大磊临走的时候还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让人家当伴郎也就算了，居然还让我去撞门， 拿他当工程兵了， 临走之前王大磊还说了几句话，要结婚的那几个哥们儿等着我呀，我最擅长找鞋了， 应该说王大磊最擅长的就是找鞋茬儿了， 唱京腔京韵自是多情， 赏新老北京风物图景，

不用费这个心， 对， 也不用劳这个神。 哎，你别费这心，别劳这神。 想到今后啊，晚年的时候躺在病床上流着哈喇子都没人管。 哎呦喂，王大磊， 你瞧王大磊乐的。 对，这哈喇子现在就没人管。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瑜伽酒店专门为你这种人推出了一款租借服务。 对， 如果一个人感到实在是寂寞难耐的话，那么我们这里有东西可以租借给你。贾主任问什么什么东西。 哎呦呦呦呦， 这兴奋劲儿来了啊， 我是不是这当时就心生邪念了呢？ 你可能想着说是放俩鞭炮什么，你可能想着租借陪伴一下孤独。 放俩鞭炮二踢脚。 完了，人家说了，我们租借的是金鱼，一条鱼呢只需要27元。 怎么这数还有整有零啊？ 还折合成人民币啊，是27元 啊，3.5欧元。哎，您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是，哎，这是布鲁塞尔人说的。 哎呦，我的个天！ 翻译过来吗？ 不是， 特别是孤独人群啊，来了以后呢，你看 都把金鱼给孤独了吧。 丁先生来看看啊， 呵，这挺认识的。 这一条金鱼呢，在透明的鱼缸里是畅游来畅游去。 那这跟解决孤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一共有三条金鱼， 没了就多少条，我的作用。 我们这个三条金鱼有名，有个性。 这条还有名呢 啊！ 这老大叫什么？ 尼莫。 尼莫。嗯。 老二呢？ 海里根。 尼莫海里根。老三叫 Charles。 呵， 这个不是亲哥们儿，哎，都没排一个字儿上，是不是？ 看你那魔力青魔力红是 好棒，我跟四大天王在一块儿。这个我还就记住了尼莫了啊，那个魔力青海里根啊， 还有一个 Charles。 看来他说这三条金鱼是真的，跟两回说的一样。 那我就租那第二条，那哈根达斯那个叫吧。 那我等会儿啊，先问问你，你什么个性？ 对，这得给你速配金鱼。 哦，还什么个性啊？我喜欢静。 你喜欢静？ 嗯。 喜欢静，那得配个闹点的。 啊？ 没听说。 不是，他碍不着您的事儿啊。那金鱼闹点能怎么着？这静一点的话呢，你有存在感；闹一点的话，你们俩往那儿一放，平衡了。 把它也搁鱼缸里。 那我们这里面最闹的就是海尼根。 就你刚才说那个。 对，海尼根比较闹是吧？ 海尼根闹。 对，他怎么闹他也出不了缸。 吐几个泡。 就吐几个泡的怎么闹啊？ 跳几次水。 那这鱼确实够闹的了，门能跳出来。这鱼只要不翻白眼就行。 其实呢，你看完你就明白了，它真能让你微笑。那这位来自中国的应先生， 你看看， 来娱乐吗？ 你感受感受好不好？ 啊，好好。 那您先给3.5欧元， 就是27块钱。 哎，你这27块钱花的多值啊！ 看鱼， 哎，租一条鱼1天27， 一天27啊？ 对呀、啊，一晚上27。 哎，比我说还短，他可不是一天。 八个钟头啊？ 就一晚，你睡觉那会儿，那鱼搁这是27。 哦。 你要醒了，这鱼就贵了。 对。 好家伙！ 特想知道这鱼它有市场吗？ 有啊。我们这生意非常好，很多独居的旅客就希望有一个陪伴物。 那今天找一猫啊狗啊多好，他能 闹不闹啊？这猫扒了那杯子，就扒到地上去了。你醒了，吓一跳还， 还哈哈一乐， 还得陪人杯子， 心脏还有点这个 衰弱， 睡不着了， 太闹 哦，太闹。那这鱼就好是吧？ 不对，他不扒了东西， 他也没得扒了。 今天小猪让你试一下，你试不试？ 不是，我花27块钱人民币看个金鱼。 哎，真的，上早市27块钱就买兜子回来。 真的，这好家伙，27块钱买鱼吃的就买多少条、啊？ 我觉得这也就是在那个比利时的叫什么地方布鲁塞尔发生这事儿。 这叫什么呀？就是说人家在一个生活节奏比较慢的一个环境当中，有些人喜欢享受生活，他也衣食无忧，哎，弄条小鱼儿跟那儿，他感觉好像是一鱼一世界一样。 哎，这要在北京啊，绝不可能有这情况。 对， 那有那个鱼市、花鸟鱼虫市场，他不了解。 人家是给独在异地的那些人留的一个服务。 小花，我就问你。 要我就租。 假如说你到了这， 你租他干嘛使？这晚上。 那晚上看鱼多有意思呀！ 不睡觉。瞪着眼看鱼， 就看会儿呗，看会儿睡会儿，睡会儿看会儿。 就是你哪知道人家睡没睡啊？ 反正你不睡，他不睡。 对、 你老打扰人家。 对呀、那不然干嘛？ 你 这回那动物不折腾他折腾那鱼。 你为个神，你跟聊会儿天。 我跟鱼聊天。 你以为小猪干不出这事儿吗？ 好、 坐那儿 问鱼怎么样，今天心情有对象了吗？ 我觉得呀、啊、这酒店还是给他配个护士。 今天心情怎么样？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 孤独问题的？ 婚姻问题的？ 婚姻问题。 鱼说我们赶上谁是谁，谁让我赶上你了呢？ 好， 你们不用买房好呀。 我呀，小花，我小花、啊，我认为我要是到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呢，我就最好就别出去了，你知道吧？ 小杜丢人了，小杜都孤独成这样了，还有房贷呢。 就是趁着这会儿把自己那心事都说一说嘛，对吧？ 你们知道失业的痛苦吗？ 您说我就知道失水的痛苦。 出来办个签证我都挺长时间的。 对，条件不符合不批呀。 对。 哎呀，反正就把自己的那些各种方面的心事儿都跟鱼说了。 嗯， 我觉得这样小猪就心情真的好。 但是问题这样的话有一宿不够吧？ 就为这鱼不走了。 哦，这爱上这鱼了。 喜欢是这个朋友圈。 我觉得他上趟布鲁塞尔算亏了。 我在欧洲交到新朋友了，大家羡慕我们吧。 要以这种状态看，是他陪金鱼聊天。 其实我觉得这个服务挺好。 那这么着，咱们也同类型发展。咱们在咱酒吧也弄仨缸，养三个小王八，哎，这水旱两路的兵马都有了。 分别叫什么呢？ 就叫这个 老大叫长寿。 这让人挺有中国特色，你知道吧？ 让他们老外到北京独喝的时候，然后 跟王八聊天，你这两天怎么样？ 你们那个遗产是怎么继承的？ 嚯、 哦，我写继承不下来。 这你不知道我家长命，我头子还两个呢。 是不是老外老是这什么遗产？我看他们老打着官司。 你说那是第三条解释。 小花给你补一点知识，不是说戴墨镜就是外国人啊。 后海、前门、大石栏、SOHO、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 啊， 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来街酒吧里。哎，一个人开车总是很难受的吧？ 一个人开车 为什么呀？ 怎么难受？大多数都是一个人开车呀。 对呀、 啊。没人陪你聊天啊。 有收音机。 玩儿玩儿。 那他不会聊啊。 旁边你别一车有人且追着你骂呢，就会聊了。 开车呀都有事儿，奔目的地去，谁在这非得聊天啊？ 对啊， 有个人坐旁边这不踏实吗？ 那你开出租去呢。还能挣钱了， 真是。 好，这个说上海啊，这不是在布鲁塞尔了。上海有一位喝酒喝醉了，喝醉了以后他女朋友这不是开车来接的吗？ 嗯， 喝醉了你总不能开车对吧？ 对啊， 女朋友开，女朋友开车呀。 不是说喝醉了不能开车，只要喝酒了就别开车。 对，这一开还出点小故事。 开出什么故事？ 你看你又喝多了。你 没 你怎么回事？ 没 你不说不喝酒吗？你喝酒喝这么大。 众人皆醒我独醉，罚啊来酒三杯。 别罚了，你赶紧上车。 开。 要少喝点啊！你也知道我刚拿的本儿，你这你别让我来接你，你看我这开了多久我才到？ 别着急，刚才我跟你演着玩呢，你以为我真喝醉了呢？小口抿了那么三下，没多少，我给你当教练都没问题啊！ 你别呀，你喝酒了可别动。 我动都不行，挠到脑袋都不成了。我就坐副驾驶，你踏实开车，把钥匙插进钥匙孔，点火。 行行，我会我会。 袜子，前进挡。 哎呀，行，我知道。 松手刹。 你歇会儿吧。 抬刹车。门。踩油门。 别催我，别催我，慢点，我慢点弄。 好媳妇儿。 慢点弄。 往前走。一二一。 别说话，别说话。 还动 吗？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紧张紧张，别说话。 我没说话。 这咱们是这倒出去吗？ 前面墙当然得倒出去了，别着急啊。这是这样啊，把档位挂在倒车档上。看好了后视镜。 哎呀，就一直不太看好这个后视镜。你让我看好，我都真的不看好。 那我下车给你指挥去啊，把玻璃摇下。 哎呀， 往左打，打反了。 怎么这么往左打、啊？ 打死！ 这么打吗？哎，不对，开压着腿。 我没躺在车后头， 这儿树这儿呢， 哦、这儿呢， 你这后视镜在这角都看不见我了。你倒车，快点倒车！那么狠的踩油门干嘛呀？那台子离你还一丈多远呢，你别管它，没事儿，盲锁打死，停，把车停这儿。 干嘛？ 哎，挂上， 挂上了， 挂上，空挡，拉上手刹。 啊， 下来，坐在副驾驶。 哎，你不能开吧？ 不是，我就把这车倒出来，然后你继续往前开不就完了吗？就你这技术，多长时间咱才能把这车给顾救出来呀、啊？来来，看吧，下下下下去、 嗯， 看着吗？就这么着。 嗯， 你看这一把这就出来了，就手往前开，这不就走了吗？ 站住！ 嗯， 站住！ 哎呀， 您好， 您好，您好，多少钱，师傅？ 什么多少钱？ 交停车费。 您好， 您好， 您看我的制服，这是我的警号，啊。 警察。 哦，来来来，请您配合一下。 哎， 下车。 我下来了。 我没叫你，我叫驾驶员下车。下车。 我就是驾驶员。 你驾驶员，你那边怎么没方向盘啊？ 没有吗？有吗？ 您是这说瞎话呀？您得差不多就得。您那边有没有方向盘？您骗我也不能那么骗。 是有的，有。 有的，有的。您那边俩方向盘，这车前面 有方向盘。 哪儿呢？ 放我这儿了。 哎， 没听说。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您好， 您好。 别这么客气。 您吉祥。 喂、嗯，这个是 检测。这么晚您还出来呢？ 检查， 辛苦辛苦， 您不要捣乱啊！我们这是查酒后啊， 嗯， 来吹一下。二位一块儿作是吧？没叫你，叫这男同志吹一下。 他身体不好，吹不动。 没听说，我们让他吹牛，吹一下。没让你吸，含住了吹。 我来。 你来什么叫你来？ 是我。 我们这儿有执法记录仪，刚才照着呢。 哦，照下来了， 多新鲜！你给我解释一问题吧，你要是驾驶员，他怎么坐这儿的？ 他这个，他给我挤在到这份儿上了，就是颠弄炒勺那一翻勺，哎，我翻这边来了。这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我们俩人这叫换位思考。 哎，你先吹一下吧。 哎，好嘞， 往里吹，含住，吹、 是往里吹啊， 吹，别坐，吹。哎，需要抽血是吧？来来来来，捆住，摁住他，摁住他，站着，勒胳膊，来抽烟，走，好，已经抽完了。 您抽我的，您抽我的，我这 什么抽也不让献血， 抽我这个 去， 我这个 我们不抽烟， 凉烟， 别来这套。这个您涉嫌酒后违法， 怎么回事呢？ 啊、 开罚单， 总共停了三秒，那个开了三米， 半米都不行。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啊。啊，您现在这个每百毫升酒精含量是154毫克， 真的吗？ 属于啊，真的。我们这有大夫、啊。 哎，你跟我说你没喝多少，你喝了154毫升。 他不是喝了154，他是酒精含量。同志，你需要普及一下， 普及一下知识， 普及一下知识。我们给您开具这个处罚的罚单啊，您是吊扣驾照啊，记12分，然后刑拘6个月，跟我们走吧。 6个月之后还在这儿等你啊。 哎，不去看守所接我去。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我以前小的时候，你们在幼儿园里生活的好吗？ 不怎么进监狱的感觉似的，什么叫生活的好吗？ 小花啊，他把幼儿园理解成动物园，你懂吧？ 姚柱呢，适应能力又那么差，上幼儿园的时候怎么样啊？ 哭啊，躺地上打滚不起来，后来给踹到幼儿园里头。 小孩啊，都不爱上幼儿园，但只不过那是刚开始上幼儿园的一个小小的阶段，等幼儿园生活、集体生活习惯了之后，就特别喜欢上幼儿园了。 你说这瞎话你信吗？ 当然了， 反正我那会儿不太爱上。 为什么呀？ 在家多好啊，没人管也舒服。 那有

东九人一直严格遵循这一保密制度，并以严苛的大国工匠精神酿造着东